点妈宝游世界。好，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嘅妈宝游世界。今日系10月21日，已经去到第14集啦。上集主题咧就系讲北韩啦，反应非常之热烈啦，好多网友都留言，原来呢个嘅铁幕国家原来有咁多咁有趣嘅事情嘅。好，今集就继续介绍一啲比较香港人冷门嘅旅游地方，但系非常之值得推介嘅。嗱，如果大家有留意今集我哋嘅 e-poster 咧，见到嘅主题就系、是。挪威之魔鬼舌头，哇！听个名都好惊啊！咩叫做魔鬼舌头咧？究竟条脷系咩嚟嘅咧？咁稍后我哋就会详细介绍下呢个地方嘅。好，首先介绍我哋今集嘅特别嘉宾 Jonathan 希仔， hello, 你好。 喂， 咁啊，终于见翻阿希仔啦。咁我知阿希仔就系80后一个嘅 freelance 嘅旅游摄影家啦，亦都有拍摄唔同嘅活动。但我都知道你做咗爸爸噶啦，已经 系啊， 好年轻做咗爸爸。咁我知道咧，希仔咧就自从喺2020几多年啊，中意背包游啊， 12年开始。 我都有留意阿希仔嘅 Facebook 嘅，佢就独自孭住个 backpack 啦，背囊咧就游走欧洲之后咧，你曾经形容过话好似咧上咗毒瘾咁样，就跟住就好中意呢种嘅旅行方式，用 backpacker 形式旅行，一年好似要出走几次先舒服嘅。你今年好似去过啲咩特别嘅地方玩啊？ 今年年头去咗同阿仔庆祝生日，去咗鹿儿岛。跟住啱啱就啱啱去完挪威咯， 係啦，就依個我哋魔鬼舌頭嘅地方挪威。嗱，依個地方咧，好似香港人都比較少去，咁但係咧，其實都個你同我講好值得去玩嘅地方。嗱，我哋啱啱喺鏡頭見到上邊咧，就係阿 Jonathan 希仔。如果想大家了解多啲希仔以往去個地方嘅相咧，可以喺 Facebook 裏面 search 希仔 Jonathan。想遊世界，或者可以喺 IG 或者叫做 @HeyJoyTravel 裏邊就睇翻到好多你過往一啲嘅旅遊嘅相集啦，同埋阿 Jonathan 嘅相咧，唔係非一般嘅相啊，好多都睇完之後大家都會哇一聲嘅，因為咧係非常之正，同埋相對嚟講，香港人比較少去，但係非常之值得推介大家去玩嘅地方嚟嘅。好，咁我先挪威去咗幾耐啊？ 今次啊， 係啊，今次 去咗前後。兩個禮拜到。 咦，好似挪威你都去咗。 去咗今次係第三次。 哇，你真係好中意呢個國家喎。 係啊，我真係好中意挪威。 係啊，因為可能呢個地方相對如果啲人去呢個北歐啦，可能大家都少揀挪威嘅地方。其實我咧平時大家成日聽挪威，就成日諗起一個咩叫挪威的森林啊， 係 一本呢個小説。咁但係呢個地方其實真係一個天然環境好靚嘅地方嚟嘅。咁我咧之前咧做咗少少 research 嘅，咁唔知阿希仔去到。挪威有留意過佢國旗究竟係咩樣啊？ 有紅色、藍色十字架。 哇，叻仔啊！嗱，我哋鏡頭啱啱見到，因為上高咧就見到咧，呢個就係挪威嘅國旗啦，係由呢個嘅藍色十字架啦，再加上一個白色邊同埋周圍嘅紅色組成嘅。咁白色嘅十字中間加咗個藍色嘅十字啊，就係誕生咗三種顏色嘅挪威國旗嘅。咁其中紅、白、藍三色原來象徵自由同埋獨立嚟嘅，咁所以每個國家嘅國旗咧都非常之有意思。其實咧好多北歐嘅國旗咧都係用十字架嚟做呢個嘅，都多嘅喎。 丹麥都係類似咁， 係啊， 丹麥冰島其實北歐嗰啲都係用十字架做。 係啊，依、這個就係挪威嘅國旗啦。好，另外我哋下一張相就睇下挪威嘅國徽究竟係咩樣啦，就 photo 1.1。誒，依個見到啦，就係挪威嘅國徽。你知唔知原來有國徽㗎？ 我未見過，未 啊，所以啲冷知識，你可能旅遊多，但我係中意做啲少少歷史研究啦。依就挪威嘅國徽就係1937年已經啟用啦，就係1992年咧就修訂咗一個國徽，仲有一個盾牌一個徽號，你見到咁啊，有個紅色嘅底啦，另外中間有一隻叫做聖奧拉夫之斧頭嘅獅子，咁呢個盾牌上邊有一個皇冠，因為其實挪威都好似有呢個嘅君主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好皇室嘅感覺啦，有個皇冠喺頂啦，另外有一個嘅獅子攞住個斧頭，呢、這個就係挪威嘅國徽。咁下次可能你去挪威時候你知啦，留意一下呢、這個就係佢哋嘅國徽啦。好，咁我哋了一了解挪威個地理形勢先啦。嗱，挪威王國，我哋睇到而家挪威究竟係點樣 ？Photo 1.2，我哋就見到挪威。其實挪威嘅全名咧就叫挪威王國，簡稱就叫挪威嘅喎。咁咧佢就位於依個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嘅西邊啦。你見到呢張相，你見到其實好靚。其實好多歐洲嘅國家都係。一片草地啦，綠草如茵啦，藍天白雲啦。我哋之前係講過瑞士、意大利，其實嘅天氣環境都相類似嘅。咁挪威嘅東邊咧，原來同瑞典係接壤嘅。 OK， 咁啊，佢西邊咧就係大西洋啦，所以個海岸線咧係非常之迂迴曲折，就非常非常之靚嘅，所以構成咗挪威咧有一個好靚嘅海峽灣嘅景色嘅。我都知道你去挪威時候都見咗好多好靚嘅海峽灣，係咪啊？ 係啊。 係咪令你哇一聲天然環境？ 係啊，真係好靚。 咁另外咧，挪威仲同芬蘭啦，同埋俄羅斯接壤嘅喎。所以其實咧，依個挪威嘅周邊嘅國家都好多好靚嘅地方啦。而挪威嘅領土咧，原來咧仲包括一個叫斯瓦爾巴群島同埋揚馬延島。咁所以其實挪威佢發覺原來佢嘅國家領土都幾大嘅。咁當然大家都知啦，挪威嘅首都就係奧斯陸咯。你有冇去奧斯陸玩過啊？ 有有有。 有，但係今次旅行嗰次就唔係主要去奧斯陸喎。 架飛機 land 就 land 喺 Oslo 咯。跟住我哋就喺 Oslo 揸自駕咁揸上去。 好啊，咁啊呢个嘅挪威喺2009年、2010、2011、13、14、15、16年咧，系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嘅排名。所以大家平时以为挪威要冇乜发展咧，原来系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嚟讲咧，佢系 number one 嘅喎。同埋挪威咧系一个性别平等咧系好 equal 嘅地方，男女好平等，亦都有同性恋婚姻嘅喎。所以挪威都一个比较。比較特別的地方啦，頭先啊，係啊，咁你頭先你都問我，咦，挪威嘅地理究竟佢嘅面積，你估大概有幾大到咧？ 好大， 好大啦！ 我去三次都未去曬。 係啦，咁啊，佢面積有385,178平方公里嘅，咁如果香港陸地面積大約就係得1,100嚟講咧，即係大約等於348個香港咁大。 哇！ 咁所以你咪可能你去多十幾廿次，基本上都去唔曬啦。咁同埋你睇下而家海呢幾張相，你見到海岸線咧係好靚嘅，佢咧包括有成2.1萬公里嘅峽灣嘅海岸線啦，所以佢好多天然嘅良港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如果去到挪威嚟講，你會見到我都在網上找了一些相片，見到其實它很多在個山上面中間有一個湖的情況。這個 我、去過，這個北部 是啊。還有個氣候呢、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溫帶海洋性氣候，由於受到北大西洋的氣流影響、所以它的溫度跟其他緯度地方的國家來說都是比較溫和的、你去到時候呢天氣你會見不見多結冰、其實 山上面就有結冰咯。 但平均嚟講，因為佢哋都有少少海洋嘅暖流影響啦，所以可能喺市裏邊嘅天氣都幾舒服嘅。如果係夏天嚟嘅，唔會話真係成日都好凍，但係經常落雨嘅喎。知道原來挪威咧係 啊，如果佢喺山上邊咧，平均每年咧係落成2,000至4,000毫米啦，內陸係更加落成500至1,000毫米喎。所以咧，挪威嘅河流水量充足，佢個水力資源咧係歐洲嘅 number one 喎、所以佢一定係唔需要制水嘅。因為咧，佢經常都落雨，但係你會見到成個天然環境咧，真係成幅畫咁靚喎。 係啊， 你見到嗰個水面咧係零污染啦，係嘛？咁佢哋本身嘅國家個發展唔會太多好重工業嘅，係咪啊？阿希仔， 佢有自己有油嘅佢，同埋出木材咯， 係 咯。 但 三文魚咯， 三文魚啦，成日食嘅挪威三文魚啦。好，咁啊講緊人口啦。大約咧2017年嘅人口大約536萬嘅啫。咁諗下香港我哋咁細，成700幾800萬人口啦。而挪威人咧係佔94%都係挪威人嘅，但原來佢哋都有少數民族嘅喺挪威，佢叫做薩米人。是住在呢個挪威的北部啦，咁佢哋相對比較少嘅，佢都是一個嘅少數民族。咁而首都奧斯陸啦，我哋呢張相就見到奧斯陸啦，呢個係佢哋嘅一個好似係 City Hall 之類啦。大部分人口咧都係住在奧斯陸嚟嘅，佢又大約有60萬人口啦。咁另外有一個好緊要啦，去挪威除咗你講食三文魚、挪威森林之外咧，原來挪威都有北極光體嘅喎。我哋見到哇！呢幾張啦，就係之前Jonathan 好似去挪威影嘅相啦。咁如果要睇北極光咧，就要係咪一定要冬天去先比較好呢？ 9月至3月係最好咯。 即係嗰個天氣最靚嘅。 4月中都尾水嘅啦，勉勉強強都睇到。 有人就話大約係10月嘅3月咧，就睇呢個挪威北極光嘅最好時間啦。如果1月去嘅話咧，天氣就慘啦。有同我講過咧，如果1月去挪威咧，個温度咧最低可能去到-33°C喎。有冇咁誇張啊？ 我最北嗰個降島就有機會。 咁其實嗱，我先都少少 brief 咗依個嘅挪威啲嘅文化啦、歷史啦，同埋佢個位置啦。嗱，我都想知道，其實我哋見到咧鏡頭上面好多靚嘅相喎，都係之前可能有幾次你去挪威影北極光的時候嘅相啦。哇！真係見到非常之靚啊！嗰時依個地方係挪威嘅邊度啊？ 呢度係北部嘅 Tromsø。 嗯嗯嗯。 呢度十一月中嚟。 係。喺嗰時個天氣環境都非常之好喎、啊。 十一月中嗰時九點鐘日出，一點鐘日落。 嗯，一點鐘日落。 係啊，得四個鐘日頭時間。 O K。 係啊，所以好誇啊！ 我知依個地方係影依個北極光一個好熱門嘅點嚟嘅 ，Tromsø 依個。哇！你見到直情係咪有冇令佢哇一聲？當你第一次見時候。 有啊。 係咪好激動啊？見到。係 好激動，又仲有啲驚嘅見到。 點解咧？ 因為見到成個範圍包圍住你咁樣咧，喺度喐，同埋傳說話啲北極光係啲死亡啲靈魂嚟噶嘛。 哦， 咁你加埋啲幻想，加埋環境黑掹掹咁樣咧，就有啲驚驚地。 即係少少詭異嘅感覺嘅。係 啊，詭異咯，但係真係好開心嘅見到。 嗯，因為人話即係見到北極光就等於帶嚟幸福啦，代表 lucky 啊。但可能你正可能去現場睇嘅時候咧，可能有少少。 就是、 因為太嗰、那個大自然嗰種震撼，你發覺 佢360度咁包圍住你， 嚇、啊，好似拍戲咁樣。 係啊，啲幾張相就係嗰陣時就360度咁包圍住你。 嗯，哇！ 同埋黑掹掹嘅咯，呢啲係啊，係相機先曝光先整到出嚟。 係啊，即係大家見到都會覺得哇，唔敢相信，即係大自然嘅奇妙啊！即係可能去到挪威達嘅 Tromsø 嘅地方，就會見到依個更震撼嘅依個嘅北極光啦。好啦，咁我哋睇咗咁多先，我就想問一問啊 ，Jonathan 啦、嗱，我知咧你就去咗三次挪威啦，嗱、今次第三次就 latest 嘅，就好似係幾月去㗎？ 啱啱九月中。 九月中，咦？咁即係啱翻嚟冇幾耐啫喎。 係，翻嚟兩個禮拜。 嗱，咁我就知道咧，問咗你，挪威嘅地方平時大家真係香港人好冷門啊，未必大家去呢個嘅北歐都會揀啊。咁、但係其實挪威我都頭先個簡介咧見到咧，佢天然環境好靚啦，佢好多嘅冰湖啦，佢嘅海峽亦都好多啦，同埋佢冇乜嘅污染啊。嗱、我都知道今次你去挪威有一個好特定嘅地方，你必定要去嘅。我知道有幾個景點，就係、是、呢個挪威嘅魔鬼舌頭、大家聽完之後發覺，哇！個名字都少驚驚啊！魔鬼條脷有咩特別呢？嗱，我第一個景點咧係挪威一個好非常之重要嘅 icon 嘅景點嚟喎。 三大神山之一咯、 但我知道喺個旅程中咧，不如講下啦，要去呢笪地方要咩預備，要咩準備，同埋將會睇到啲乜嘢？你之前點做呢個嘅 preparation 咧？ 預備就要揀天氣啦。你可以搜第一張相出嚟， 就依張啦， 系啦， 我都可以睇到。你不如講下啦，依張相，你咧就係嗱，依個地方就係你之前如果你要去 hiking 時候，你要預備一啲嘅裝備嚟嘅。 係啦，呢度搜曬出嚟。 好，咁你不如介紹下啦。不過 before 之前，我想我哋要去挪威，你揀咩方法？點樣飛過去？俾少少啲網友知道先，點去先？ 挪威暫時都未，仲未有，據我所知，仲未有直飛嘅。 就冇直包航機嘅，咁如果要去咁點咧？要轉機喺邊度轉咧？ 咁我就今次就搭咗卡塔爾飛多哈，多哈再轉機去 Oslo。 幾耐時間啦？咁樣轉一轉。 頭頭尾尾都18個鐘。 哇！即係坐到腰骨都直啊！真係。OK， 由香港飛多哈，咁啊多哈再 transit 就去 Oslo， 就去依個嘅挪威嘅首都。OK， 咁樣所以。 因為嗰時啱啱機票做 promo。 幾多錢啊？ 3100咋？ 3100，哇，好平喎，來回喎， 又連埋税咯。 哇， 係啊， 即係果然係一個旅遊專家，買機票都醒目啲嘅，仲一個好平嘅價錢。好啦，依張相就講一講，就去依個嘅魔鬼舌頭個 hiking season 裏邊有咩裝備，你介紹下Jonathan，因為我知道咧，因為嗰個旅程都好遠，因為要行好長嘅路程先到依個景點嘅。天氣亦都可能唔係咁穩定，有啲咩嘢要留意啦？ 嗱，去依度基本上裝備你要。起碼著兩條褲啦，有對行山嘅 boot 啦，唔好著啲平底鞋啊。 要著啲行山一啲有可以找地嘅行山鞋。 因為香港好多人行山唔係著嗰啲鞋嘅嘛。 係，明白。 係咯。咁要戴手套啦，你唔戴手套真係瀨曬嘢嘅。 係。 手指會僵曬啦。 因為天氣都好凍咯，喺度行時候。 咁要著件防水褸啦。因為天氣真係成日落雨嘅，你冇嚟擔住把遮或者著雨褸咁好唔方便，所以一定要買件防水褸，咁就戴籃帽啦，保護隻耳仔，保護個頭，因為佢啲上到去好似打爆破風球咁大風，吹到頭痛。如果你 cam 好似我今次上咗去 露營的、嗯、所以你一定要帶頭燈、 嗯、因為夜晚上就要透過頭燈去照啦，照明的， 靠手機關燈都不行，沒 錯， 所以你帶頭燈、嗯、要帶足夠的水和乾糧啦、 嗯、 不過水呢就不用帶那麼多，因為可以喝山上的水、 哦，好清澈的 ，OK 嘅， 好正、啊， 絕對係山水啦， 真 係、 啊、真係浸山水飲、嗯、真係好正，係啦、啊，咁你就 total 要行幾耐？由你個出發點去到依個所謂魔鬼舌頭嘅地方，要行幾多 K 度啊？大約 去呢度就寫22K， 但我應該行咗成都25K 度， 25K 度，係 啊， 用咗幾耐時間？通常要用 我計埋 K， 計埋露營就用咗27個鐘。 27個鐘，你幾點開始要開始起行咧？咪 佢呢張相就建議我哋10點起行嘅、 嗯。 但我哋因為我哋諗住 camp 啊嘛、 嗯， 所以就4 PM 先去到嗰度。 嗯嗯嗯。 咁就行到差唔多4公里個島嗰度，就揾個地方扎營。 冇錯。 就第二朝一早就再出發去行去魔鬼舌。 嗯嗯， 所以頭頭尾用咗27個鐘。 哇！即係講真，如果之前嗰個體力嗰個要鍛鍊啦，我都知道佢之前有夜晚去練跑啦，因為嗰個行程有幾遠啦，你都有啲個裝備有個重量負重啦。咁、嗯、如果嗰個體能唔好咧，都比較辛苦行呢段路都。 我孭住個差唔多15K 嘅背囊。 15K 嘅背囊，因為好多裝備，有攝影器材，同埋有啲嘅補給裝備啊嘛。OK， 咁啊見到啦，所以頭燈啦、背囊啦、啲防水嘅裝備啦，因為天氣都變化得幾大啦。外套啦，另外有啲足夠嘅即係嘅糧食啦、水咁樣啊。咁同埋鞋咧，一個好適當嘅鞋好緊要啦，因為咁長程如果緊，千祈唔好著波鞋啊，冇著啲即係冇滑地嘅鞋。因為好多人咧去行山時候咧，都用平時我哋出街嘅衣著，就發覺原來唔得嘅。 係真。 因為依個地方有一定難度危險性的時候咧，嗰、那個足夠嘅裝備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同埋你買對防水襪咯。 防水襪。 係，我就好彩，啱啱我 friend 見到防水襪平，就叫留我一齊買。好彩就聽佢講買咗。 係。 就頂到咯。 如果唔係就算襪濕曬就好辛苦。 係啊，因為又濕又乾又濕又乾咁。 嗯嗯。 因為嗰啲成日踩水氹啊，踩泥板咁樣咧。 嗯。 咁樣。 好。 我行完翻嚟。我應該有張相嘅， 係，我哋攞下一張相睇下先。依個係第一個位置，嗱，總之裝備就有啦。咦，有個 video 喎，你係自駕遊？ 哦，呢個好搞笑啊！ 係點搞笑法？ 我去到先知咯，原來而家有條新路嘅， 係， 佢而家未起好嘅呢度。 嗯， 呢個人咧就係修路啲工人嚟嘅，因為我哋去到四點咧。原來嗰個停車場已經 close 咗噶啦，佢、 哦、 10點鐘 close 啊！ 係你又自己冇知冇。 我真係唔知佢一條新路。咁就啱啱撞到佢，啱啱喺嗰個入口處嗰度，佢就啱啱上山上翻去佢嗰個 cabin 嗰度。跟住我哋咪問佢：你有冇車嚟上去？跟住佢好人喎、啊，就車我哋上去。啲段嗱、 哦、 就係、是、呢個人啦， 係啦，依個就係嗰個地盤嘅一個係 啦，修路工人， 修路工人就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不如車你一程比較近少少。 呢度上到都3.5K 㗎，嚇！如果行上去都幾係嘢， 即係幫你慳咗段腳骨力喎。 係啊係啊係啊， 好好人啊，當地每人都好 friendly， 好友善係咪啊？ 因為上面有停車場，係 close 咗咯。 啊，你依個就係未辛苦之前嘅樣子，可以 like 到 啊， 就好開 心 啊。跟住可能開始旅程咧，就辛苦啲啦。好講啦，依個係咪開始？ 啱啱系開始啦，你見到啲路啊，一嚿嚿 石 咁，系啊，碎石嚟噶。 嗯，所以你話嗰只鞋都要即係好好，如果唔係就會揞到個腳底咧，都好痛苦啊，係咪 ？OK， 咁沿途都見到其實唔係路嚟嘅呢度，即係自己慢慢喺碎石度行上去。 都係啲點解搭咗啲石級俾你嘅啦？右邊嗰度，但一路都係啲。 呢啲石哦，依個好靚，一個山個河谷咁樣。 我回頭望影翻落去咯。 嗯，呢度係幾高？ 呢度就啱啱開，即係上到3.5 km 高嗰度。 嗯，其實開始見天氣就亦都唔係太差嘅，亦都唔係話落雨。 喂，開頭就 OK 咯。 都 OK 嘅，但行落去就可能個天氣就變化緊啦。但係你會見到咧，其實係咪都凍㗎啦？呢個温度到去到大約個温度。 呢度 OK 嘅，你見到我仲著住件短袖衫嗰啲相。 即係仲 OK 嘅，仲舒舒服服、正正常常。但當你一路行時候，開始天氣就變化好大啦。OK， 咁啊，開始你嘅漫長路途，要補給咯喎。 係啊，呢度我哋就扎營啦喺度。 咁快扎營啦，行咗幾多度地方到就可以 camping？ 呢度都行 呢度3.5，再行多2公里到咯。 嗯，就要扎营啦。 呢度睇到扎营食晚餐咯。 哦，見你攞住一兜乜嘢物體咧？ 嗰啲即食飯嚟嘅，沖水嘅。 係，哦，一倒落去就可以食到啦。呢啲叫做呢啲嘅 meal 就加水就可以食得噶啦。喺當地買定點？ 當地買嘅。 係。 因為我哋好唔好彩，我哋本來 pack 好曬所有露營嘢嘅。 嗯。 我個朋友就 pack 好曬所有露營嘢。係。點知佢個袋咧，就俾個人攞咗佢個袋喎。 俾人調亂咗個袋。 調亂咗個袋。咁就成袋嘢冇 cam 嘅嘢冇曬咯，跟住我哋就嗰日即刻出去市區度買翻曬所有嘢。 嗯嗯嗯，所以真係好彩，即係有翻補給嘅， 連個營都攞埋， 揾唔翻。 喂，收尾揾翻嘅。 誒，依個就係你嗰個好似依個誒野人喺郊外嘅個 video 啦，人在野咁樣見到你，哇喺度，好唔好食啊？ 都好食嘅呢個， 好食嘅係咪啊？ 真係 OK 嘅係。加成嚿水嘅呢個， 成嚿水啊！ 係啊， 津津有味喎，即係呢個 個即食飯。 O K， 咁樣補充體力啦，因為飯係有個澱粉質啦，亦都有個熱量 energy 俾你啦，繼續行程啦。O K， 食完飯啦，人在野啦，跟住就繼續行山啦。 哇！唔係呢度第二朝嚟㗎啦，已經 瞓完咗 camp 兩晚啦。O K， 其實我哋嗰朝就應該3點零起身嘅。 嗯， 啱啱啊，我哋諗住趕日出，點知行下下揾唔到個 T 字。 T 字是什麼意思呢？ 個 T 字就是路標來的，紅色的 T 字，那你就跟著個 T 字來走，那就不會蕩失路。那我們3點起行那次，走到去冰湖，冰湖那裡找幾找不到個 T 字，又哭哭哭，那就糟糕了，那就要等日出， 因為看到有陽光才可以找到。 是的，因為我們兜，我們6點天光，即係行3粒鐘喺度兜路。 嗯嗯嗯。 同埋嗰時已經又落狗屎咁樣。 哇！其實沿途個環境都唔係話咁好啊，都見到。 呢度已經好，呢度日出已經好咗噶啦。 嚇嚇！幾點鐘日出啊？如果挪威依邊？ 我呢度就6點零。 六點零。 係啊。 沿途有冇見到其他嘅旅遊觀光人士啊？嘛，喺呢度。 哇！我哋嗰時仲未見到。 係。 行下就見到啦。 即係成日。方圓幾廿里都見唔到有其他 人嘅。冇人 cam 啊！嗰日應該冇人 cam。 其實危唔危險咧？ 我唔危險。 O K 嘅。 係啊係。 O K， 咁就行下行下。 我 search 過啲人都係咁樣 cam。 係好靚喎！呢度開始嗰個，你見到個山嗰個生物嘅情況。係 啊，啲雲海。 雲海同埋啱啱有啲陽光。 係啊係啊。 打出嚟有少少耶穌光咁打出嚟，好靚，好似見到嗰個深度嘅一層一層咁樣。你攞咗咩裝備去影相啊 ，Jonathan？ 我拎嗰部。我拎了2部相機去咯， 兩部相機， 有部航拍，有部 GoPro 咁樣。 O K， 即係 ready 曬所有嘅攝影裝備啦，都重嘅喎，孭住兩倍浪度。 見到部 GoPro。 係啦，擺咗喺通常都人行山都擺部 GoPro， 一個掹咗喺個心口度。 係啊，背囊，背囊條帶嗰度。 見到其實凍唔凍落？見你都好似嗱，你有件 Cortex 啦，跟住出邊仲有件衫啦，係咪要保護個頭啊？ 我呢度其實戴咗拉帽㗎啦，戴完拉帽再笠件褸再出再出邊再笠多件防水褸， 係， 所以呢度已經有2件褸， 但係都 我 total 著4件衫嘅， 好凍， 凍啊！ 著咗咁多都保唔到暖， 都 OK 都 OK， 行住 OK 都 OK 嘅， 但係咧戴手套咯，真係唔掂啊！如果唔係， 哇！呢度就見到好似喺個山裏邊有個山裏邊有個湖喎，湖。 我呢個唔係呢個海峽嚟，海峽 啊！呢個海峽嚟，係 啊 係 啊，不過 cut 咗嗰度俾啲。 明白。就之前我哋先講過，挪威裏邊有好多天然好迂迴曲折嘅海峽，就喺個山裏邊都會見到嘅。 嗰個就我嘅朋友。 你個 partner 啊嘛。係 啦。 哇！其實一路行都見到好靚嘅風光 啊！所以我哋先用咗咁耐時間。 嗯。 嗱，你見到一個彎啦呢度。 嗯嗯嗯。一路行時候個天氣都 OK， 又冇落雨嘅呢段時間。 啊，啱啱呢段冇咯，佢好怪，呢一刻落雨，下一分鐘就出太陽。 係。 係咯。 所以個變化好瞬息㗎，一瞬間啊！好，跟住呢度睇到 video 啦，去到第幾多 K 到咧？呢度 應該剩翻2K 嘅， 1K 位啊，2K 冇錯啦。其實沿途都有啲嘅 signage 啲路標，即係提醒翻呢個旅遊人士大概幾多度就 我哋撐就靠啲路牌撐住我哋嘅啦。 係啦，因為如果見起碼知道個目標嘛，如果唔係就好似望望前路，唔知幾時到咁樣。 嗱，你見到啲路係好爛嘅， 嗯， 好泥扮。 同埋見到石頭好靚，佢都係啲好似層積岩一層層 layer 咁樣嘅， 都係啲都係舊陣時地殼變動 變化裏邊嘅谷出嚟，所以見到嗰個岩石嘅變化。好，跟住呢度 1K 啦，好又2K。 是不是已經目標在望就很興奮？是 啊是啊 就快到了喎， 初頭行快行快啲啊！ 就到家鄉。 咦？哦，嗰前面紅色衫就係你個 partner 啊？係 啦 係 啦，你見到啦。 喂，終於到了，這個就是你這個的我們講的節目重點，今天就是魔鬼舌頭了。好，不形容下這個魔鬼舌頭，大家看到真是一條脷這樣的。 是啊， 那個是你的 partner 還是你的？ 那個是我來的， 那個是你來的，你就叫你 partner 離遠一點點去。 不是，這個我 partner 走了去另外那邊，另外第二邊拍照，這個我叫了一個挪威人幫我拍。 哦，在山上撞到挪威人。 是啊，很好，那裡個個個個你叫我，我叫你咁樣影咯。 互相去。 係啊係啊。 嗯，嗱，形容一下啦，究竟呢個石頭點解咁出名咁特別啦？呢個魔鬼石頭。 咁出名。 其實我都知道佢個位置咧，都特別零零舍舍。諗下有條真係好似一條脷伸咗出嚟咁樣，你企喺度咧，都有冇少少心驚啊？膽戰。 嗰陣時冇咯，但我坐咗嗱，而家呢度坐住邊邊就驚嘅。 嚇！ 起身嗰下就好鬼驚。 風大唔大啊？其實呢個位置。 哦，都大啊！ 嚇， 因為呢度落去仲要落去呢條魔鬼石，仲要冚落去嘅。 哦，依、這個就係比較清，開始比較清晰啦，見到。 所以有比較啦。 嗯， 呢度就啱啱開咗天啦。 個天開始比較陽光清少少啦，你見到個海峽喺個山嘅中間咁樣嘅。係 啦， 幾多米度啊？知唔知啊？啊 ，Jonathan， 千一米高啊！ 千一米高，哇！ 高， 好高喎、啊！係咪個個都會喺個位置裏邊去影張相㗎啦？ 梗係啦， 必定啦！我依個有 video 啦，依個一個 checkpoint 嚟嘅，依、這個 你見啦，冇圍欄嘅，全部都所以。 其實如果有萬一跣一跣落去都 所以你要著啲 hiking boots 咯。 哦，所以先可以。 我都濕㗎，你濕 嘅值得。 你有冇喺度大聲笑 ？I am the king 咁樣，好開心，即係大家都。 舉曬手坐邊邊咁， 好開心喎、啊！見到其實我第一都撞到啊！我見到 有好多人、啊， 你鏡頭一 pan 發覺原來個舌頭附近都有其他嘅旅行人士喎、 啊。 誒，依、這個就係、 是、我哋扎營 嘅地方啦， 嗰笪地方咯。 嗯嗯嗯，但係其實扎營都安全嘅，上高都 安全 安全嘅。 我哋都冇收營，我哋係落翻沙先至收翻個營。 嗯、哇！咁其實見到嗰個舌頭嗰個感覺，我都喺網上曾經 search 過咧，有人曾經喺。從那個地方玩瑜伽啦，又跳起啦，又倒立啦，即係做好多唔同形態嘅方式， 哦、 因為都好難得，好辛苦，要去到嗰個過程之中，一定會喺嗰度做一啲特別嘅嘢、嗯。你有冇做啲倒樹衝啊？喺嗰度 冇，坐邊邊舉曬手。 即係咁辛苦去挪威，其實依個景點係一個好值得、 嗯、 值得去嘅。咁但係沿途真係講真，要好考你嘅體力啦，字、 嗯、 啦，因為都凍啦，又辛苦啦，同埋即係講真，啲路都係唔係咁平坦嘅。 我行到半路想抌低背囊， 有冇想放棄呢？ 我放棄就冇，但我唔想要個背囊咯， 因為太重啦， 太重啦， 因為你好多器材。 係啊， 咁但係今日又真係 我上到去太大風，放唔到航拍機。 哦，係咯，如果我冇航拍機都吹，我諗都會吹跌噶啦。 吹咗唔知去邊度？ 啊，咁呢度係落翻山定點啊？呢度 呢度得係咯，落翻山嗰段路。 嗯、 其實跟上山那段路一樣 的，一樣的，但我看天氣呢就可能去的時間就未必有陽光，但好彩就沒有落雨啦，是不是那段時間 落山就沒有，上山即是日出之後那段辛苦一點。 嗯嗯嗯，但是都沿途來說都天氣驟變得很快啦，時冷時熱時冷時熱。好、哦、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湖泊， 是的，這裡走上去魔鬼舌期間的一個冰湖， 這個好像一個天空之鏡，看到那個山反映在那個湖泊那裡、 啊、你好像去了第二個世界一樣， 是啊，突然間去了另一個地方、 嗯、 景觀很不 同，到開始變色的樹葉，秋天 是啦、啊、開始一點點、黃色啡黃色這樣、 嗯、這裡開始差了天氣、 嗯，所以其實即係要快啲離開，因為如果唔係個天氣變化咁快咧， 都冇得離開，因為都係一路向前 行。都向前行噶啦， 揼住噶啦。 哇！依度都係啲嘅唔同嘅湖泊啦。我諗如果天氣好咧，藍天白雲仲正。我諗 深馬咯。 係啦，因為而家時間去嘅時候，都天氣都唔係咁。 我哋都尾水去 嘅。尾水去嘅。 我哋去完之後兩個禮拜就落就鋪曬樹啦。 嗯嗯，即係 好彩。 凍㗎啦，已經係。 係啊，落曬雪你都行唔到㗎啦。 所以你啱啱嘅時機都好好啊。 係啊，我哋啱啱揀美水嗰段時間去睇。 如果再遲多一個禮拜，可能都上唔到山，因為都積雪咁樣。 嗯。 咁其實你而家沿途山上邊都見到好多嘅似湖泊咁樣喎，好靚嘅山景，同埋空氣係咪非常非常之清新啊？ 係啊。好掛住嗰啲 山 水。 啲水有冇就咁喺度飲一飲啊？ 有就咁飲咯。 係咪好？ 因為冇理由帶幾公升上山噶嘛。 所以其實可以水就帶少啲，因為沿途就已經好大自然，可能係啲冰川上嘅水會。 係啊，咪就是、冰川融落嚟啲水咯。 哇！滴滴金喎、 啊。係啊。真係好。 哎，頭先嗱，頭先正正講過啦，沿途裏邊咧會有啲 T 字嘅，就代表你係按到一個正確嘅位置喺呢個魔鬼舌頭啦。 你跟住啲 T 字。 呢啲可能會唔會係之前呢啲嘅行山人士留低嘅標記咧？ 我唔 係 呢個係個官方，即係政府整嘅呢啲。 哦，咁所以大家記住，如果要去行遠路咧，記住啲路標嘅指示啊。張麗芬都講過，如果發覺你冇行一段時間都見唔到，可能有機會已經去錯方向。係 咯，見到有個紅色 T 字， 嚇、 啊，就跟住去前邊咁行。 嗯。所以咧，即係行呢個 hiking 之前咧，都要做定功課啊！冇即係就咁傻傻地話去就去啦，因為都有好多嘢要留意，都有啲嘅少少嘅木橋，方便你行過一啲嘅地方啊嘛。 搭咗啲橋咁樣，咁就唔使行泥巴。 哇！呢個好靚喎，呢個好有心思喎，搭得好靚啊！ 小溪一條河流喺度。 過咗個小溪。 都唔搭啊！呢度。 冇人過得去。 間水過去。 唔知道是啲旅遊人士做定係可能政 府？呢啲政府嘅 政 府 做，係幫助旅遊人士去摸咗啲嘅設施。 我諗翻起呢個都好正。係 啊，所以沿途風景真係好靚，即係有山有水，同埋飲空氣又好啦。 嗯，嗰啲而家係啲救援屋啊，即係可能你突然間咬咗柴， 係 咁就去呢度。眯埋咯， 有個 emergency 一個地方嘅小屋仔。如果譬如話唔舒服不適嘅，就可以有個避難處咁樣嘅。O K， 即係都哦好貼心喎，即係依個政府去諗得到。誒，依只香港腳係邊個嘅咧？ 即係我嘅。 咩事咧？ 下完你見到啲字黑曬啦已經。哇！我當嗰日翻去酒店，哇嚇死我！ 係凍到咁啦，定係？係 凍到咁啊！ 其實。真係好辛苦，就算你咁多 protection 啊， 着 曬襪啦， 防水襪都冇用， 只腳趾有 都冇用， 凍傷喎。 係啊，我而家都仲黑緊嘅，未好翻。 即係所以行呢個 trip 真係有辛苦，但係值得嘅。 真係一定要着防水襪，因為著普通襪你濕住咁，仲大鑊。 好，咁我哋今日 part one 咧嘅時間，我哋啱啱就差唔多，啱啱講完魔鬼舌頭啦，我哋 take 個好短 break 翻嚟咧，就會講下其他挪威一啲好特別、好靚嘅景觀，又聽下 Jonathan 嘅故仔。我哋休息一陣，再見。